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今天冬奥加速度的时间轴调到了1928年。圣莫里茨位于瑞士的东南部，这里被阿尔卑斯山所环绕，地势较高，风景优美，冬季时间长。17世纪，这儿就成为了著名的疗养地和夏季游览地。在首届冬奥会结束4年之后，1928年2月11号，第二届冬奥会来到了瑞士圣莫里茨。圣莫里茨一向气候稳定，但是在1928年冬奥会期间，气候反常，出现了罕见的高温。在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比赛中，气温上升到了0度以上，这可给滑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不适应这种天气的挪威队选手意外失手，未能取得任何一枚奖牌。瑞典队囊括了前3名，不过最终的冠军成绩比上届冠军慢了1个多小时。3天之后，气温又突然下降，擅长这种天气的挪威选手将男子18公里的全部奖牌都收入囊中。和越野滑雪一样，速滑比赛同样碰上了反复无常的天气。由于气温过高，赛程被压缩到2天之内举行。在男子1000米比赛中，由于冰层融化，进行到第5组比赛时，比赛就被迫中断了，组委会不得不做出决定，取消了这个项目。说到圣莫里茨，不得不提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天然雪车赛道。19世纪，依靠天然的山体，这里修建了全世界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。有了这条赛道，钢架雪车项目也就从圣莫里茨发源开来。1928年冬奥会来到圣莫里茨，瑞士人对雪车项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先是将4人雪车改为5人雪车，随后又将钢架雪车纳入到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去，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新成员。比赛中，23岁的美国选手詹尼斯·希顿夺得了男子钢架雪车的金牌，小他4岁的弟弟约翰·希顿获得银牌。除此之外，詹尼斯·希顿还和队友们一块儿参加了5人雪车项目的比赛，并且获得银牌。2支美国车队包揽了5人雪车项目的冠亚军。1928年冬奥会之后，由于过于危险，钢架雪车项目没能在下一届比赛当中延续下去。一直到20世纪之后的1948年，圣莫里茨第二次举办冬奥会，钢架雪车才又一次进入冬奥会。然而之后再一次被取消，直到时隔54年之后的2002年，美国盐湖城冬奥会，钢架雪车才又重新回到了奥运大家庭中。举办冬奥会让圣莫里茨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冬季运动之城，一直到现在那儿都是冬季运动爱好者们的度假天堂。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去圣莫里茨来一趟奢华之旅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冬奥加速度， 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西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陵降胡，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